孝男志亮，故宫蜡钱这摆着呢。志亮扑通一下跪倒在灵前，是嚎啕大哭。这老婆婆一看，赶紧禀报老夫人，就把老夫人搀出来了。街坊马毕陈夫妇听说志亮回来，也赶紧跑来了，含着眼泪劝吧。志亮给母亲磕完头，又给马毕陈夫妇磕头，多谢夫妻照顾。老夫人这才告诉志亮啊，儿啊，你父亲5年前就得病了，要依着毕陈夫妻早就要去找你，你的父亲怕你耽误学业，直到临终去世啊。志亮一听眼泪都哭出血来了，爹为了我学业要成都没叫我呀，现在父亲死了，只能尊礼成佛埋葬父亲吧。志亮在家中守孝3年，孝顺母亲。志亮啊，有心到江湖上去闯荡，可又怕母亲年迈没人伺候，老安然看出来了，也愿意儿子出外行侠，男儿志在四方嘛。老安人就主动地说了，志亮啊，你想到江湖上去闯荡，去吧，有毕陈夫妻照顾我呢，儿遵命。志亮呢这才托付马大哥夫妇照顾母亲，然后带着路费出去闯荡江湖，南七北六13省闯出个外号，人称太平侠。这回呢由陕西回家看望母亲，走到栏关了，前边是一片大山，十分凶恶，冲南的山口站着20多个喽啰兵，为首一大个，肩宽背后一身短衣襟小打扮，手里拿着钢刀，截住了一辆车。这样一看，赶车的是个老头，衣衫褴褛，50多岁了，趴在地下是央告这大汉。则在这老人家身背后，一个姑娘17、18岁，长得挺俊，也跪在地下。太平侠就躲在树林里听，听明白了，气往上撞，蹭眼飞身一跃，就跃到老头跟姑娘前边，往这一站，看着大个儿，朋友，且慢动手。这大个儿压刀一看太平侠。玩你干什么的啊？少管闲事吧你啊！告诉你，我是湖山口2寨主白毛虎，姓贺的贺店，山中缺一个压寨夫人，瞧这小妞挺俊啊，这不是送上门来，我不能不要，老爷子我错得不了他，是我太山老爷夫。质量一抱拳，朋友，人之父母己之父母，人之姐妹己之姐妹，岂能擅自抢劫呀？这是你什么事儿啊？这贺坚气坏了，不由分说，匹夫你看刀吧，冲过来举刀就剁。志亮往旁边一闪身，用手一裸他，左手就照他肩头用这力，啪的一掌就下去了，砰！也搭着志亮功夫太高了，就把这贺坚给打出去，蹭就窜出去8丈啊，腾腾腾，这贺坚站不住，往后这么一腿扑通一仰，该找死，正好呢就倒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扑的一下脑袋摔碎了，鲜血也流出来了，当时这贺坚就死了。这20几个喽啰兵撒腿就往山里头跑啊，不了不得了，2寨主死了，让人打死了，禀报大寨主去。志亮就把这老人搀起来了，老人家叫姑娘上车，赶紧逃走吧。父女二人是千恩万谢，姑娘上车，老人家赶着车走了。志亮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就听山里苍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， 调出100兵丁，都是足金号坎打的国腿，劝塔缠头，每人一口刀，一边50个排班站立，当中间站着一个人。知了心说，这位肯定是大寨主了。这位大寨主30岁开外，长得细腰炸背，面如冠玉，剑眉虎目，通关的鼻梁四字口，穿着一身白真漂亮，漆黑的一条大辫子在脑后垂着。知了瞧着他，这位寨主一抱拳：“朋友啊，是您把我二弟打死的吗？”知亮也抱拳：“啊，不错呀，是我打死的。因为令弟在山口擅抢民女，所以呢，我上前劝解他，不由分说举刀就砍，在下一还招把他打倒了，正撞在山石上，头碰山石身死。”哦，大寨主点了点头：“我呀，经常劝他，不让他胡作非为。今天呢，他背着我下山行抢，被阁下动手打死了，这是他罪有应得呀！一不该抢，二不该不听朋友相劝，他动手，这叫咎由自取。敢问您贵姓高明啊？”“啊，在下山东宜州府兴隆坡姓志明亮，人称太平侠。”“哎呦，原来是志大侠，多有慢待。在下莲台童子白英才，请吧，到山中坐坐吧。”这位白英才就让兵丁埋了贺箭。知亮一看，大寨主白英才光明磊落，气宇轩昂，挺喜欢他，就答应了跟他进山了。到山里一看呢，一片一片的果树林，果实累累，真不错。等到了客房，分宾主落座了。这位莲台童子白英才就跟志亮说：“志大侠，在下是华阴人，路过红山口，贺建出来接我，被我战败了，他把我请进山中当大寨主。我到了山中一看呐，我就告诉他，让我当大寨主就得听我的，他服我的本事啊，说大哥我听您的。这样呢，我就带着喽啰兵开垦山荒，种着树木果林，我们大家是自食其力，我就吓话了，不准抢劫。没想到他今天又下山抢人，他是自取其祸呀。志大侠呀，您是一位光明磊落的英雄，能够除暴安良，所以在下想跟您结为异姓兄弟，不知您能否答应？”志亮也愿意，两个人就搓土为香，结为金兰之好了。志亮在山里头住了半个月，白英才呢取出一口刀来：“哥哥，小弟我在山中破土盖房，刨出这口刀来，我怎么看呢，这口刀都像一口宝刀，不过小弟我不会用，在这山里存了好几年了。兄长，您身为侠客，有擅长刀法，这口刀则送给您吧。”质量也不认识，接在手里一看，怎么看也看着像宝刀，质量就道了谢了：“好吧，贤弟啊，我在这住了半个月，我得回去看望高堂老母了，如果你要有功夫，请到山东去找我。”哥俩是洒泪而别。志亮呢带着这口刀下了山往前走，住在大战殿里，到了刀尖殿，把这刀抛了光，用水银给蘸了，然后用灯草擦，把这刀呢又配了刀鞘，这刀啊全都收拾好了。志亮一看这口刀光闪闪冷森森，夺人二目，果然是削铁折钢，能够斩金断玉，好刀啊！质量虽然叫不上名来，爱不择手。质量呢， 带着宝刀回家了，拜见了母亲，然后呢去谢谢马碧晨夫妇。两个人说了客气话，志亮呢就把这口刀捧出来了。哥哥，小弟我在山西得了一口刀，您看看，我觉得它是保兵刃，您给我查查这口刀到底叫什么名字。马老先生接过刀看了看，到书房呢就把这军刃谱搬来了，翻了半天还真找到了。在晋朝有个赫连坡老丞相，这个老丞相呢取五金之铁精，六合之金鹰，造了五口刀，第一口叫灵宝，第二口叫龙鳞，第三口叫韩章，第四口叫大环，第五口呢叫滚珠。这口刀呢就是第二口龙鳞宝刀。志亮这么一听啊，高兴极了，哎呀，我真得了一口宝刀啊。志亮带着这口宝刀辞别了母亲，二入江湖，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尽人皆知，谁都知道太平侠志亮武艺高强，有口龙鳞宝刀。志亮回到家中了，决心不走了，要在堂前尽孝伺候母亲。老太太就跟儿子志亮说了，你该娶媳妇了，该给我生孙子了。志亮说，娘啊，第一，孩儿我练的功夫不容易，第二，我要给您娶个好儿媳妇还好您高兴，如果娶一不听训教的，这不是招娘您生气吗？再说我已然四十多了，年纪都过了，再娶妻就被人耻笑了。老夫人明白，既然自己的丈夫病入膏肓了，都不愿意儿子武艺不成回家，我为什么要拦着呀？儿一生练武，得了，不娶就不娶就。老人家答应了，志亮呢就在家中伺候高堂老母，老安人乐享天伦之乐，想踏踏实过日子，没想到出了事儿了。出事儿就出到有坏人身上，这坏人是谁呀？宜州府张知府任满卸任了，新来一位知府姓金，叫金志英，他娶着媳妇王氏呢，姐儿五个最小，小五，哪儿的人呢？北京人。北京他们街坊邻居全都知道，传出几句话来，说什么呀？说王家五个母老虎越小越狠越歹毒，说的就是这老五，就嫁给这金志英了。这位母老虎生了个儿子，今年都十八了，叫金玉。这孩子生性好斗，爱练武啊，就请了三个教师爷。这三个教师爷，一个叫邱二虎，一个叫单龙，一个叫单虎。知府金志英呢，还有个闺女叫金宝，今年十五了。金志英一到任，刮进了地皮，贪赃枉法，贿赂公刑，巧取豪夺，鱼肉乡里，骂名远扬。他这儿子金玉听说兴隆坡住着太平侠志亮，他就找他爹来了。爹，派人给我叫去，把志亮给我叫来，让他教我练把式。我说你练什么呀？母老虎进来了，我儿子说练你就得叫去。哎，金志英怕媳妇儿，就打发狗腿的王三儿去给我把志亮叫来。这王三儿来到志家门前，上前啪啪啪一叫门，家人把门开开了。哟，请问您找谁呀？把你们家主人志亮给叫出来。这家人心说，哪来的这么横啊？请问您是哪位啊？宜州府衙的官人。我告诉你，知府大人听差的王三爷，我来找志亮。哦，那您候一候，快点。这家人到了前厅，就跟志亮说，主人，外边来的宜州府的官人让您出去。这志亮心里纳闷啊，我跟官人根本就没来往，找我干什么呀？志亮来到门前，双手一抱拳， 在下志亮，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哎呦，志亮啊，你小子造化来了，我告诉你，知府大人听说你会武，让我来找你啊，到衙门教我们少爷练武。志亮啊，你可一步登天了，少不了你的银子啊，去吧，多好啊，没事。这小子说话呢是唾沫乱飞，摇头晃脑，志亮看着就恶心。哈哈，多谢多谢，我志亮呢是种地的，耕农为本，虽说我练武呢，练武之后呢师傅让我回家，不让我看家护院，也不让我当教师，我怎么能违背师训呢？您请回吧。说完了，志亮回家反手把门关上了，气得这王三干瞪眼呐。没得回来，实话实说吧，这宜州知府金志梅也没办法，架不住他的儿子在旁边磨，知府没办法了，就把大班头尹化南找来了。这尹化南是衙门里的老人了，跟志亮的父亲是同事，没办法，买点礼物就来到志亮家中，先拜见了老夫人，然后跟志亮爷儿俩呢就来到前厅。志亮就问呢，叔父，您找我有事儿吧？贤侄啊，前些日子知府派人来请你到衙门当教师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啊，有，让小侄辞退了。贤侄啊，这个金志梅可是贪官呐。贤侄，我知道你不能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。是啊，我怎么能上他那当教师去呢？话虽如此，他可不能放过你啊，现在他要派我来请你，我不能不来呀。叔父，有道是光棍不跟势力斗，他是知府，小侄我是草民，我惹不起他，您呢给我婉言谢绝吧。好吧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尹化南答应了，志亮呢把老爷子送出村口。从打这天开始，志亮呢是连大门都不出，在家中伺候母亲。如果老夫人有病了，志亮是衣不解带在床前尽孝，有时候呢马碧晨过来，哥俩聊会儿天。过了些日子，老太太身体呢不错了，这天马碧晨来了，就跟志亮说，兄弟啊，本月初八东关娘娘庙开光，可热闹啊，咱们开个眼去。哥哥，您知道我不出家门，我知道你在家中伺候伯母，可是伯母现在身体不错呀，你跟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志亮呢也被撺掇活了心，跟哥哥看看去，也招不出什么事来，这样呢就到内宅禀明了母亲，老夫人答应了。志亮带了点散碎银两，跟着马碧晨到了初八这天呢，由家中出来就奔了娘娘庙了。四乡八站赶庙会的人真多呀，烧香祈福求财求子，这些人鱼贯而行。娘娘庙可不小，五层殿，卖东西的不少，真币棚卖针头、电脑、笼子、篦子，再往前铁机会，这铁机会呢就是卖锹啊、卖镐啊。哎呦，这卖东西的大席棚啊，年亘不绝，人群是拥挤不动，大殿前香烟缭绕，庙里头是钟磬齐鸣，这人聊天的走道的挺热闹。志亮跟着哥哥马碧晨顺着剑道往后走，最后呢就是塔院，塔院呢空闲的地方多，所以呢就有不少撂地的生意人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唱戏的，说书的，每个摊呢都围着不少人。哥俩往前走着，就瞧见犄角这儿人最少， 师娘一瞧啊，是个打把式卖艺的。这个人看年纪六十多了，在彩桌的前头摆着一口刀一条枪，看着的那人呢稀稀拉拉，就朝这老头一抱拳：众位父老乡亲，在下呢是外乡人，困在贵宝地了，借这庙会呢，我练练众位乡亲们帮我俩钱儿，我作为路费的好回家，我呢先给众位做个揖，我练成拳。说着这老头双拳放在腰上，凝神聚气，上前一迈步就练起来了。质量就瞧着，这老人练的是劈钻炮崩横。质量明白了，老人练的是形意拳，还真有点功夫。可惜呀，年纪大了，这嘴又不能说，钢口不行，人缘不成，没人看。知亮就跟马碧晨说：哥哥，这老头可是真功夫，不是花架子卖艺的，咱们过去捧捧去。哥俩就过来了。老头呢又练了一趟六合刀，这口刀伤砍劈剁，事事有法，就是要不下钱来。马大爷看着可怜，就跟志亮说：兄弟啊，你可是侠客，你闯荡武林，这老头也是武林落魄之人呐，你得帮帮他呀。没等志亮说话呢，这位马大爷就喊上了：嘿，我说卖艺的老朋友，现有太平侠志亮给你帮场。一推着志亮，就把志亮推进场子去了。这四乡八镇的乡里乡亲都知道太平侠志亮啊，一听说太平侠志亮帮场子，哗全过来了，把这打市场子围个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透。志亮呢本不愿意进来，没办法了，已然进来了就不能说不算了，伸手掏出十两银子来往场子里扔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垫场子。质量一抱拳，冲着大家做了个罗圈揖：乡亲们，在下质量，你瞧这位老朋友练的可是真功夫啊。质量在这一露面可了不得，唰地下拥过一班人来，正是宜州知府的少爷。这回质量可就招来麻烦了，下回再说。 走得太快。 如意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太平侠志亮跟着哥哥马碧晨两个人到娘娘庙，哎，正赶上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呢，在这打把式没人给钱，马碧晨这是好心眼儿，志亮有本事有名气，帮帮场子去，他一推呢就把太平侠志亮推进去了，志亮可就没办法了，掏出10两银子往这场子里一扔，然后冲大家伙做了个罗圈衣，乡亲们，在下志亮，这位老朋友刚才练了，练的可是真功夫啊，拳脚也好，枪法也好，他不是打把式卖艺的花架子，我志亮跟这位老人素不相识，可是人不亲义亲，那么我就帮帮他，请乡亲们捧场啊，我呢给众位练趟拳。说完话呢，志亮把这辫子一盘，袖边一挽，掖了掖衣襟，收拾紧沉利落，就打了一趟6合拳。好啊，这个打把式卖艺的老人一看志亮是腰似蛇形，目如电，身如龙走，腿如钻，手眼身发步，肩肘万胯膝，身轻如燕。这老百姓一看，哈，这也练得好啊，声音鼎沸。志亮练完了，收住招数，往这一站，面不更色，气不拥出，给大家伙儿学作揖呀。诸位，俗话说，大家捧柴火焰高，积沙成塔，乡亲们捧捧场吧。这乡亲们全都往里扔钱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一阵大乱，闪开闪开闪开啊，靠边！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往旁边一闪，从外边就撞进10几个人来。谁来了？正是宜州知府金志英，这少爷金玉带着3个教师爷，邱二虎、善龙、善虎，还有几个打手。他们干嘛来啊？因为金志英去请志亮给他儿子当教师爷，这邱二虎啊心里边特别清楚，只要是志亮一来，嘿，我们哥仨就完了，就得滚蛋了。后来听说太平侠拒绝了，这邱二虎就放了心了，他就来找这金玉。公子爷，听说您叫金大人去找志亮，我跟您说，志亮他不敢来，有我们兄弟哥仨在您旁边这么伺候着啊，我们要论能耐呀，不敢说比这姓志的强，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，不信哪天要碰巧见着这质量，咱们跟他比试比试，我准能把他给打败了。行了，人家是侠客，别人捧他，嘿，我可不捧啊，他也没什么出手的。这邱二虎说完了呢，他就走了。没想到金玉把这话记在心里了，今天这娘娘庙开张，这金玉带着这些人也来了。这小子坏啊，手底下打手跟这3位教师也知道他坏，带着他往这人群里走，可不上男人群里去，专往这女人群里头钻，一边挤着品头论足， 说说笑笑的。正往前走呢，这金玉啊就听见后边有人喊：“嘿，看看你，智大侠登场了，咱们开开眼睛。”他一回头呢，好多人都往这塔院这跑。金玉就跟邱二虎说：“邱教士，质量帮躺着走，咱们揍他去。”嘿呦，邱二虎这恶心呐，没办法，就跟着金玉到了后边塔院，挤到人群里边。这金玉一看，就跟打手说：“让咱们教师爷揍他。”那这些奴才能不嚷吗？们把这话可递过去了，您过去跟这太平侠比试比试吧。嘿呦，邱二虎这心里就哆嗦上了。智亮可听见了，智亮抬头一看，这群人是如狼似虎，都穿着官衣呢。邱二虎迈步往前走，冲着智亮一抱拳：“你是智亮吗？啊，在下姓邱名二虎，是宜州府衙教师爷。公子爷让我揍你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啊，因为金玉呢在他身背后呢，智亮在他前边。他冲智亮挤了挤眼睛，冲后一努嘴，指了指自个儿的心，那意思：智亮哎，你让我赢你一下，哪怕就一下呢。”过后我再给你磕头，给你赔礼，请你吃饭，怎么着都行。太平家智亮明白了，心说：“小子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狗仗人势的小人，我要叫你赢了，就把我太平侠办事英明付诸东流啊。动手我就揍你。”好啊，那你就进招吧。这邱二虎这拳头攥住了，窝里发跑，唰照着智亮就一拳，智亮伸手一裸，右脚就抬起来了，就照着邱二虎的下身，砰的一下，正好踹在邱二虎的小腹上，这邱二虎乐大了，噌的一下出去六滚，咕噜噜，嘿，他又起来了，啊，分人群抱头鼠窜就走，因为他看见了。智亮还瞪着眼呢，我要不走还打我呀。这金玉一看一招就出了，跑吧，也不是哪个打手喊了一声，善龙善虎跟着就跑，金玉带着这些人也就跑出去了，直接跑回了府衙，来到花厅这儿，金玉一坐，冲着善龙善虎就骂呀：“我说你们净在我面前吹牛皮啊，云山雾罩的，有能耐吗？这邱二虎一碰面，让人家一脚就给踹一溜滚儿啊！哪怕你们跟人走个三合两合的，我瞧也痛了呀！我告诉你们，等一会儿邱二虎回来，你们一块给我卷铺盖卷，全给我滚蛋！”说的这善龙善虎可就抬不起头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邱二虎一挑帘进来了。公子爷，甭理我，滚！公子爷，您听我把话跟您说清楚了，您让我滚，我再滚。我跟您说，这质量踢了我一脚，踢我一溜滚，您生气了吧？我跟您说，我再没能耐，也不至于一手我就输啊。您年轻，没那么大的经验阅历，这武林当中的事儿您是不清楚，您瞧瞧这个。伸手他从兜里掏出一东西来，是黄蜡啊，弄成一个团儿，一个鸭蛋形的团儿，这两头呢插进两个大针去，针尖露出一点来，这可是邱二虎变的戏法啊。这小子被打之后，他一想我这饭碗要砸呀，质量他不留情啊， 我得想办法稳住我这饭碗儿。他上厕所了，在厕所蹲了半天，他想出一主意来。他离开厕所上药铺就买了黄蜡了，又买了两根大针，把这蜡呢稍微一加热，团成一个椭圆形，就把这针插进去了，两头露着尖儿。一咬牙，一跺脚，狠了狠心，照自己大腿上砰的那么一扎，就流出点血来了。这他才回来，在外边听见了花圈里头金玉正在训斥山龙山虎呢。他进来了，把这东西掏出来了，公子爷您看看啊，然后把这裤子往上一翻，公子爷您瞧，我这大腿上还有红点呢，还有血迹呢。这金玉不明白怎么当的事儿啊，邱教师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公子爷呀，这东西叫枣胡标，没本事的人，武林的人，要想暗算人的人才准备这个呢。动手的时候啊，臭不冷的，先拿这打你一下，你走神他把你打趴下了。我跟您说，这姓智的没本事，用暗器先把我伤了，然后把我打倒了。他就仗着有一口龙鳞宝刀，人称侠客爷。公子，我跟您说，就凭您现在的本事，您要是有这口龙鳞刀，那可是威震武林的大侠客爷。公子，想方设法得这口刀，宝刀在手，您一世成名。这金玉可就被他说活了心了，立刻出了花厅找他母亲母老虎王氏啊。这善龙善虎一看金玉走了，冲着邱二虎就乐呀，嘿，我说邱兄，您怎么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啊？馊，这主意才高呢。二位贤弟，为吃饭什么招都得有，冤谁呀？冤傻小子。他们这开心了，咱们再说金玉，坐在母老虎面前就磨呀。行，我找你爹去。这母老虎就找这宜州知府来了，宜州知府就得答应，马上传来邱二虎商量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，让我儿子得这口龙鳞宝刀。知府大人，我给您出一主意，四个字叫买道盘赃。嗯，说说怎么个主意啊？我跟您说，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嗯，这位金知府一想啊，我就得这么办了，不然的话这母老虎跟我没完呢。邱二虎出什么主意？在宜州东门外有个大绸缎庄叫德龙昌，前几天被一伙强盗明火直让给抢了，这贼的就捉住一个，姓齐，叫齐占奎。邱二虎给金知府出主意，您给我200两银子，拿着银子到了南间，就把这齐占奎买通了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，就让这齐占奎咬这太平下之粮。说好了，第二天知府大人升坐大堂了，三班人一往旁边一站，喊贺腾威。这大班头也怕难呢，也在这站着呢。金志美升坐大堂，来人呐，提齐占奎。赵班的头到南间就把齐占奎提来了，哗啷啷啷锁链子响，齐占奎跪在大堂口，犯人给大人磕头。下跪者可是齐占奎吗？正是犯人。我问你，你们这伙人明火执仗，抢了德龙昌啊，同伙到底有多少人？赃物藏在何处？谁是首领？从实讲来。禀大人，我们同伙一共六个人，窝主头目家住兴隆坡，姓智名亮，人称太平侠。这大 班头尹化南一听就明白了，坏了，他们里外勾结，买通了这个齐占奎。但是自己只能在这听着。知府又问：“你所供属实吗？”“我可不敢蒙洪大人。”“好，聚供上来。”齐占奎当堂画了供了。金志美伸手抄签：“尹化南，马上带着人到兴隆坡捉拿质量，把他手使的凶器龙鳞刀起来，让他速到大堂听审。”“孙唐玉。”尹化南心说：“没审，没问，没查，让取凶手的龙鳞刀，这不就是赃官买到盘赃泄财质量要这口龙鳞宝刀吗？这手可太厉害了，这能置质量于死地啊！”尹化南带着20个兵来到质量家，把门叫开了，不由分说，这20个人就冲进去了。质量听见动静，又在客厅里出来了，一看是尹化南，上前施礼：“叔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贤侄啊，金志美买到盘赃，当场咬定买通了大盗齐占奎，说你是头目抢了绸缎庄啊，一说奉命前来拿你归案呐。”“什么？”质量可就愣了。尹化南急了：“贤侄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赶紧跑吧。”质量一笑：“叔父啊，侄儿逃跑吗？我的老母亲病在床上，再说我要跑了，岂不连累叔父您呐？得了，有道是情屈命不屈，您捆吧。”这质量不跑，不能连累尹化南呢。尹化南没有办法，就吩咐手下快班的把质量给捆好了，把这口龙鳞宝刀由打质量身上取下来，往自己身上一别。就在这时候，马碧晨结发之妻马大嫂搀着韩氏老安人出来了。他引叔叔啊，我儿身犯何罪呀？”“嫂夫人，贤侄无罪呀，是知府陷害我，让他跑，他不跑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”这时候马碧晨也跑来了：“尹叔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尹化南删繁就简的把事情说了。质量说：“叔父啊，您把我带走吧。”质量跟母亲磕了个头，尹化南压着质量就走了。韩老夫人看了看儿子的背影：“碧晨呐，侄儿在，给我套辆车吧。”“哎，他大嫂啊，你在这儿看着家啊，让碧晨跟我去吧。”老太太说什么就得听什么呀。车准备好了，老太太上了车了。赶车的就问呐：“安人呐，上哪儿啊？”“衙门。”这车呢就直接奔了衙门了。咱们先说大班头尹化南把质量带到了衙门，进了班房，把三大件给带上了，压着质量到堂口跪下了。金志美一看质量压来了，一拍桌案：“啪，刀！大胆质量，你外是弯弓之貌，内藏虎狼之心，身为侠客竟敢明火执仗抢德龙昌绸缎庄啊！本府问你，同犯何人，赃物何存，你从实讲来。”草民质量循规蹈矩，遵纪守法。大人， 你说我明火执仗抢了德龙昌，那么赃物何在？也没从我家中搜出来呀，你以何为凭呢？哈哈，师娘，巧言善辩嘛。现有齐战魁跟你对峙，来呀，带齐战魁，把齐战魁又押来了。齐战魁跪倒在地，遵命参见大人。齐战魁，跟你明火执仗的头目前去对峙。这齐战魁就知道了，这边跪的是质量啊。他往过一转，他本来冲着大人，往过一转呢，就冲着质量了。志大哥呀，您就招了吧，您不是带着我们干的吗？您不招我也招了。把志良气坏了，呸，你是什么人竟敢害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金志美断喝一声，走，志良，你大大恩，你敢不招，来呀，大刑伺候。慢着，就在这时候，马碧晨搀着老安人颤颤巍巍就上了大堂了。老安人一边走一边说，老身我要见识见识这位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的金大人。这金之虎一愣啊，什么人敢闯进宫城没人拦着呀？那是这位韩氏老夫人的丈夫，是原来的前任总兵啊，谁不认识啊？老夫人来了没人敢拦呐。金志美站起来了，你是什么人闯进大堂？老身是志亮之母，前任总兵志瑞之妻韩氏。我告诉你大人，我儿志亮谨遵父母之教，非礼勿动。你身为知府，竟敢贪赃枉法，贿赂公行，刮进地皮，污良为盗啊！老身我要上告于你，来呀，给我轰出去！官兵过来就拦呢。老夫人双眉一挑，妈，赞官呐，我告诉你，离地三尺有神灵，我看你横行到几时啊？老身我到阴曹去告你。老夫人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儿子质量被赃官所害，是躲不过这场官司的。儿子以我为忧，他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前程啊？我一死，儿子他该怎么办，他自有主意了。老夫人想到这儿，说完了就照着明柱上低头，啪往过一撞，砰的一声，当时就身死了。这样一看，母亲撞死了，血滚同人，冲着这金知府一瞪眼，赞官，你这叫官逼民反，还我母亲命来，娘啊！质量就哭死过去了。这位赃官知府用手一指，哎呀，把质量收进银花南，办理善后，把凶器交出来。尹化南就明白了，老太太死了，质量掐尖，你不是就为了要这口刀吗？没办法，把龙鳞刀交给赃官。到底马碧晨跟质量如何能逃离这场官司，下回再说。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。